Tube, they say tube. 三个地方，三个不同的叫法。 Yes. You can travel by...那注意介词 by， 交通方式用 by 这个词是非常常见的。除此以外，我们可以说 by car, by bus, by train, 等等等等。 When you are here, you must see the Louvre. It's the biggest museum in the world. You can go up the Eiffel Tower. It's 1,000 feet tall. You'll get a wonderful view of Paris from the top.And you can go on excursions to some very interesting places. Chantilly, Versailles, Fontaineblea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看来在巴黎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是啊。 这个卢浮宫是必去不可的。所以他这里面又说 When you are here, you must see the Louvre. It's the biggest museum in the world. Yeah. So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visit is the Louvre.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到一个单词，作者用的是 see， 他强调是看到的结果，所以推荐你看一个结果用的是动词 see 啊。 嗯，丹尼老师，我突然想起 ，a must can be used as a noun, right? Yes, of course, it's a must. So the、communication skills nowadays in both writing and speaking is a must for the participants or candidates the jobs. Mm-hmm. Or the Louvre is a must.For you to see in Paris. Right, must. 其实另外一个单词 need 也是这样的，既可做名词，又可做动词。 嗯，那么接下来呢，又有谈到了另外一个景点，就是赫赫有名的 Eiffel Tower. Well, did you climb up to the top of the Eiffel Tower, Bruce? You do have a choice of elevator or stairs. I chose stairs. It was good exercise, I'll tell you. Well, how much did that take you? I walked for half an hour, I think. Get a wonderful view of Paris from the top. 这里面用了 view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视野啊。我们说在这里面用了 get a view of 表示的是能有机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观。比如说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坐在前边，你可以说 I si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in order to get a good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所以 view 的表达法。而另外呢，我们在公交车上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司机总说往后靠点，你挡住我的视线了，我看不见后视镜了。而这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单词叫视线。 So don't block my view, I can't see the rear view mirror. So view 在这里表示视线、另外一个单词呢跟它容易混在一起的是 vision、表示的是视觉。而这个词呢它在目前使用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Vision i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invisible.所以 vision 这个单词是很重要的一个单词，它很抽象，但对于中国人来讲很重要。Television， 对吧？视觉。 vision， 刚刚丹尼老师又提示大家另外一个应该记住的一个词，这个好像是视野，是吗？ 是，它就更强调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在心理学啊、哲学上的一个高度。 Oka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后面要加 ing 的形式，好像。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后面要加动词的 ing 形式，这是一种固定的片语，希望大家能记住。 嗯，表示期待着、盼望着。 后面也可以接名词、代词啊。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我们盼望着您的回复。So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巴黎，一座无以伦比的城市。Okay, also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our listeners joining our show next time.也期待盼望着大家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能够与我们见面。 OK, thank you Bruce, thank you Danny. Can't wait till next time. Yeah, okay, looking forward to it. Bye bye. Goodbye.